肆无醒来，心情肆婉转歌声，品味一米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让人感觉温暖的，或许并不是冬天里的热空调吹来的风，真正暖入人心的，恰巧是在需要对方的时候那一句我在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句话，甚至多过于我爱你，我等你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在你需要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那一句我在，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温暖，特别有安全感。同样的，谁是那个最需要你的人，你又会不会对他说我在呢？好啦，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听歌。 告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，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。别笑我像日子夜半潇洒，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。哦，其实里面许多深情表达，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。倒下一只孤单的鸟，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舒服的神奇。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生活简单一点和美丽，想得太多放不下，记不起。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，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。然而没什么停在我手里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舒服多神奇。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提不起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轻松多神奇。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，人生简单一点可得美丽，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。生活简单一片刻的美， 对你来说，什么样的坚持才算是有意义的呢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，以前认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，现在才明白，坚持是犹豫着、退缩着、心猿意马着，但还在继续往前走。应该不会所有的坚持都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一定你也犹豫过、想过退缩、迷茫过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往前走，这就是一种坚持吧。最近的你在坚持干什么呢？好了，感谢你喜欢在这儿坚持听歌，来听接下来的好歌曲。 请不要再继续给我太多余的关心，我怕我快要情不自禁。既然不能在一起，请你别再靠近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贪心，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，在我用心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，你甜蜜的折磨没想过会这么痛，请消失在我的地球，别让我站在云上头突然落空。请不要再继续想我，怕会舍不得你，我一场的冷静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可以控制情绪，发现你已占满了空气，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，在我不醒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，折磨没想过会这么痛，没有开始没有分手，没有爱你没有爱我，你说最好能只当朋友，这样感情会更长久，而你却不懂我一生生的爱上你，越靠近你越看见你越痛， 再天亮一切。

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有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们活得很好，没关系。你离家时没什么联系，把我就这样抛弃。我真是。 不爽是你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，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，死去的种子面冲冲冲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，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日本女人的心小春，否则真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我一个人一路在想的过去，让你哥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你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。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。 听到的是陈小春的一首《算你狠》。生活当中很喜欢像陈小春那样的男人，以前可能他演古惑仔这样的角色比较多，然后现在看到他还是有一种痞帅痞帅的感觉，那种坏坏的魅力，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非常爱老婆疼老婆很专一的人，这样的好男人反而会更加招人喜欢。你身边有这样看起来坏坏的事实上却特别好的人吗？只能说长久的魅力呢，最终还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如果真的能够遇到那样的人，你可能会非常的依恋他。好了，接下来会听到蔡淳佳的一首歌《依恋》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

谁，昨夜没有睡，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，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，血染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还会心碎，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逗留的血。哦哦哦，在心中百转千回，若想再见你一面，让我知道你心中也感觉我们的爱没白费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夜，你和我还深深怀念。 尘泪以后，看到每一个字。